定的福利，只此三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本档为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重阳节免费派送的专档活动。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如果您也是关注健康的新朋友，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因为今天报名成功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健步鞋，记住了，全程免费，不花一分钱。 您没听错，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啊，客服会备注好您的鞋码和款式，届时您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本次免费领取健步鞋只有100双，只有10月18号、10月19号这两天的福利领取。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纪大了，爬楼上坡容易累，这老年健步鞋我在商场里试过，鞋面够宽，鞋子够软，穿着很舒服。 以前啊，不知道还有专门的中老年健步鞋，弹跳力好，不压脚背，走起路来感觉都能飞起来。现在啊，我每天都在穿。 就剩一水一脚蹬的鞋子，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这一看呀，我就喜欢。 深秋的早晨啊，虽清冷，但适量的运动还是需要的，所以建议您早上晨练前喝杯温热的羊奶，暖暖的，香香的，感觉啊特别的神清气爽，再配上瑞麟乳业免费赠送的中老年健步鞋，锻炼起来也更加的稳当有劲儿。 没错啊，那今天瑞麟敬老爱老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健步鞋，您一定不能错过。无纺布的针织面料更轻便柔软，鞋面宽敞，鞋前还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和鞋能够舒适接触，重量分布均匀，走路跳舞更轻松。抓紧时间报名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本次免费领取的福利呢只有两天时间，而本档中老年健步鞋也只有100双的名额，所以我们严格遵循报名有序、先到先得的原则。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说啊，怎么可能，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更何况是采用防滑鞋垫、符合老年人脚型设计的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了。一个电话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这是不是真的呀？ 您放心，抢购时间与瑞麟乳业已经合作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实体门店更是开了几家，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呢，好口碑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所以呢，既然承诺就一定会做到。如果您符合条件，如果你也想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健步鞋的话，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加报名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是一档重阳尊老爱老的公益福利，不存在有买有送的活动， 是 而是纯粹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只要您也是关注健康生活的老年朋友，只要您能打通4007106108报名成功，就可以直接去门店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 是 但前提是一定要在5分钟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优惠，而且保证有100双的健步鞋免费领取。目前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请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而本次公益活动之所以选择送健步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身体的同时，更能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对的，都说营养补充加上健身运动才是1+1大于2的健康回报，所以本档瑞麟敬老爱老日免费领取健步鞋的福利，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最后为您播报一遍4007106108，4007106108。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能不花钱免费获得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最后六双，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法正、许靖、张飞十几位文武大臣陪着军师诸葛亮来劝说刘备称帝，把刘备给吓了一跳。 哎呀，不行啊，怎么军师，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不过我刘备不敢呐。 刘备说的这句话可是心里话呀，怎么呢？他听诸葛亮说的头头是道，按现在来看呢，自己也够这份了，不过不行，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舆论受不了。你刘备想干什么呀？你不是重复汉室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不是你们刘关张的誓言吗？哦，感情你为了当皇帝呀、啊？这刚得了两川一个汉中，荆州还不一定归自己呢，到现在还是跟人家借的地方呢，就这么一嘎达地方你就称帝了。刘备是有点不敢，他想不想呢？刚才诸葛亮那番话打动了刘备的心肠，他很想这么做，但是理由必须得充分呢。那就是说呀，要做鞋可以，得名正言顺，得做得稳，做得牢，做得叫人家服气呀。他说这不敢也是真的。哎呀，刘备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屋子里这些位可就议论开了。主公不敢？哎呦，主公啊，那么我们跟着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保您成霸业吗？可您总这么不敢，刚才军师的话已经说过了，您还是为了避嫌呢，就是怕人说您什么。您为了权益避嫌，执大事而不顾，那您可有点太伤我们的心了。也就是说，我们保了您会子，这究竟目的是什么呀？那我们也有点太泄气了。 哎呀，不是，刘备赶忙摆了摆手，诸位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说大家别泄气呀，我刘备确有苦衷。当年我在许昌的时候，哎，对了，我记得我跟军师说过呀，有一次曹操在许昌设围，他用皇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只梅花鹿，在场的人一看这支箭呢，误以为是天子射中的，大家是山呼万岁。当时曹操催马向前呢，他迎受了这一欢呼，在场的文武无不怨恨，痛骂曹贼僭越。就曹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大家都恨他，都骂他，何况我今日要面南背北称帝呢，是绝对不敢，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呀。望诸公体谅刘备之苦心呐、啊！哎呀，大家一听，主公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个事儿 是莽撞了一点，可也不算是莽撞，刚才咱们军事分析得很透彻了，那不举了不少的例子吗？连孙权曹操这不挨边的人都可以称王称霸，何况我家主公了呢？可是主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呀、啊。万一要落一个僭越之名呢，好说也不好听啊，咱家主公大义肃诸啊，是得体谅。大家议论来议论去的，体谅，光体谅也不行啊，合着让咱们主公就挂这么个荆州牧，就这么忍着呀？那您讨不了贼。怎么呢？人家曹操是魏王，您这荆州牧总领着兵去发人家魏王，那怎么能行呢？为什么曹操有这么大的势力啊？就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呢。您光打着个荆州牧的小旗儿，那哪行啊？不行不行，军师您说呢？诸葛亮一听，诸位说的有理，主公您都听见了吧？我听是听见了，我即便听得再清楚，我也不能称帝，军师无论如何不行啊。诸葛亮想了想，要不这么着吧，主公也确有难处，但是呢，虽然不称帝，您也得呀为王，干脆咱们自立汉中王啊。为王啊？刘备想了想，点了点头，为王我看倒可以，哎呀也不行。大家脸上刚有点笑模样，刷线条又全收回去了，怎么又不行了？那曹操都可以自领魏王，您进汉中王有什么不行？我说这不行的原因，嗨，大家别急呀、啊、听我刘备慢慢说，他主要是名不正言不顺。大家听到这儿都看着军师诸葛亮，看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一听，主公名不正言不顺啊，你就是为王也得受皇封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主公您已经受过皇封了。刘备倒愣了，我什么时候受的皇封啊？嗨，您不是受过玉带诏吗？皇帝让您呐、奉诏讨贼，现在董承马腾都过世了，这玉带诏讨贼之望就落在主公您的身上喽。所以呀、您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您也应该自立汉中王，是立王讨贼呀、完成天子御诏使命，您这才叫大忠大义。诸葛亮这番话说的张飞呀、腾蹦起来了，啊，对对对，军师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爱听。大哥您就别胡思乱想了，刚才军师这话说的多清楚，有的那不挨边的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您是大汉皇叔，别说您为汉中王了、您真的面南背北登了基，谁也不敢说什么。刘备瞪了他一眼，哼，翼德，休得乱讲，退聊下去。刘备火了啊，说别人他不能啊，不能这么深耻啊。哎呀，军师诸葛亮和在座的这些文武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呢、但是说张飞行，那是自己的兄弟，张飞也明白，大哥这火啊都跟我一人这撒了，让我退下去，退下去行啊，我就退到老家涿州去都可以，但是您呢是只能进不能退。一句话把屋子里这些人都给说乐了。诸葛亮一看，主公啊，事已至此了，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军师可以这么做吗？可以。 那也得写个奏章，奏明天子，然后再称王啊。 哎，诸葛亮一看可以这么办吧，您呢这儿先称着王，咱们一方面称王，一方面写表。哎，孝直啊，你受点累就带带笔吧。法正一听，那行啊，写这个不客气点说，都甭回家去取去，顺兜里就掏出来了，出口成章，提笔成文，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这表彰拿到哪儿去，不管叫谁看他都得服气。自古至今是一理呀、这造舆论特别重要。哎，只要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就必须得说出一大堆理由来，为他这个目的服务。大汉皇叔刘备也不例外呀。看来刘备不是不想称王，他想称王啊。他跟大家呀说了那么半天呢、主要的目的，他让这些人帮着他找理由。只要理由一充分，刘备就可以坐下。连夜筑坛，连夜上表啊，就在绵阳这儿称王了。看来也够急的，连回成都这空都没了。把军校调出来，列成方队。大家忙了大半夜，忙什么呀？得给刘备进缅呢、衣服帽子都得换喽。冕呢啊，就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一串小珠子，冕旒冠嘛，就是皇帝戴的那帽子。哎，帽顶跟个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轻易往上挂的，想挂多少串挂多少串那不行。皇帝那个12串，诸侯9串，哎，得给刘备做那么顶帽子。这帽子一戴上，感情这身份就变了。说了半天，刘备这帽子上小珠子到底多少串啊？12串，跟皇帝那一边多。那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备知道曹操自领魏王，他戴那冕旒冠就是12串，我刘备戴9串呢、按道理是应该比你少3串，没那事儿，也这么多。刘备登坛祭天呐、进冠冕接喜寿，是面南而坐，好威风哦。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建安24年秋七月。玄德筑坛于绵阳，是方圆9里，分布5方，各设旌旗1丈。群臣依次序排列，是文东武西呀。刘备坐在那儿，是文武百官拜贺，为汉中王了。立即呀，立刘禅为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封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的是依次封赏。绵阳大庆，不仅是绵阳啊，整个的汉中以及西川，连荆襄9郡一块庆，呵，这个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悬灯结彩，是热闹非常。刘备写的那份表呢，送到许昌去了。那表彰送到许昌去呀、根本落不到皇帝手里，皇帝上哪儿看去？不管什么样的表彰，只要是往朝廷送的，必须先送到魏王府，先得让曹操过过目。曹操现在干嘛呢？养病呢。让魏延射那一箭，不是射在人中上了吗？射掉2门牙，到现在还没痊愈呢。他这才从汉中回去几天呢，那牙也没镶上，那年头啊也没有镶牙的地方，曹操算受了罪了，掉2门牙， 说话也不得劲儿，吃东西也别扭，干粮啊，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吃的都相当困难。怎么办呢？只能吃流食。曹操一边服着药，上着药，躺在床上半躺半卧，那儿忍着。忽然听说汉中刘备送表来了，曹操吃了一惊啊！刘备的表，来来来，一般的表彰啊，就让手下的文臣处理处理就完了。只要是江东和四川成都来的表彰，那曹操格外注意啊。现在一听说这表谁写来的？刘备啊，快给我念念。他现在看东西都吃力，叫人给他念。这文官捧着这表彰啊，站在这会儿干咳嗽两声，没念。曹操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怎么你倒念呢？大王，我看不念也罢。哦，曹操就明白一半了，大概啊，刘备写表，在表中痛骂我一番吧，那也没关系，念。遵命。说了声遵命，这位啊，就从头至尾把刘备这表念了这么一遍。刘备这表写的什么意思？总的内容啊，他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好不容易把这些逆臣都给除了，没想到又出了一个奸曹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为臣我呀，奉天子你的玉带诏，和国舅董承一起讨贼，由于机事不密呀，董承国舅被害，臣我有负国恩，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呢。我未服汉室，贤良苦劝呢，劝臣进汉中忙，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臣我是在所不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拜受了印玺，是以宠国威，顺天应时，为的是普讨凶逆，就是灭曹操。灭了曹操之后，好以宁社稷，天下就太平了。呵呵，把曹操给气的大叫一声，可恼。哎呦，怎么了？伤口差点裂了，不好。气得曹操一抬腿，当一脚把枕头踹地下去了。他马上下地，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大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呢？这医生说得明白，您要一生气，这伤口要一发作，可就不好办了。您这么大的魏王，上嘴唇一大窟窿，总不能愈合，那多难为情啊。曹操不管那个呀，现在他正火着呢。好你个知席犯居的小儿啊，大儿贼刘备，这还了得，你自己称自己为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啊？你敢跟老夫我比吗？这才了得，僭越为王还不算，还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上表。哦呸，他想狠狠啐一口，嘴唇没那么大力量，我一定与大儿子不吃不吃不吃。怎么回事啊？上嘴唇不兜风，没说清楚。曹操说呀，我这回要发倾国之兵，和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就这么个意思。气得眼睛都红了，手下人赶快跪下了。跪下干嘛呀？劝他呀，哎呀，大王您息怒，您先别着急，把众文武请来商量商量，商量完了之后再发兵也不迟啊。哎，曹操勉勉强强的算把火摁住了，吩咐一声，把文武给我找来。功夫不大，众文武都来了，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大王这是怎么了？满脸怒气呀，坐在那儿是一声不哼，俩眼发直。曹操怎么了？曹操想心事呢，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他想谁呀？就是刘备呀。好你大儿贼啊，他 居心叵测呀。当初一日，我把他带到许昌，就住在我的身边。这只老虎，他真会装相，整天他鼓捣小菜园子。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学谱。嘿，倒把我给蒙了。他给我来了个免从虎穴战七身呢，我还跟他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倒是我没看错哟，刘备并非池中之物，真应了我当年那句话了，天下有几个英雄啊？没几个。真正的英雄啊，只有史君与操儿。当时这句话吓得刘备脸色都变了，咔嚓一下筷子掉地上了。恰恰这时候咔嚓打了一个霹雷呀、嘿嘿，你说这刘备他装得多像，他说呀是让雷把他给惊着了。胡说，他跟我装像呢。哎呀，曹操也恨怨自己呀，我既然看出来了刘备非同等闲，那么他在投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呢？现在你瞧见了没有，他跟我吊着干呢，我怎么着他怎么着。哦，我统一北方，他赖着荆州不走，后来取了西川，现在又把汉中得过去了，我自领魏王了，他那儿进了汉中王。哈哈，大儿贼，你敢与老夫平起平坐吗？这回呀，我是誓除你这大儿贼，我要不把你刘备除了，终究是我的个大患。这回啊，我发倾国之兵，一兵一卒我也不留了，把人马全带出去，我跟你拼了。曹操怒发冲冠了，现在一看文武都来了，不是吗？他立刻传令起兵。众文武啊，谁敢说什么呀？大家心说，哎呀，大王您这能行吗？看他这么大的火气，这起兵干什么去啊？征讨刘备。哦，对了，曹操吩咐把这表彰再念一遍，又把刘备那表啊念了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是得防。对，怨不得大王气成这样，这刘备啊十分可恶，发兵发兵吧。嚯，一叠声的发兵啊。可就在这时站起一个人来，哎呦，众人全愣了，这是谁呀？只见此位啊，那个长相，那身量，特别是从侧面和后影看，跟魏王曹操差不多。此位冲着曹操一拱手，大王，您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啊，臣有一计，不许张弓搭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需一将王征之，便可成功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 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官民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在绵阳立了汉中王，是表奏许都啊。曹操见到这份表彰了，可把曹操气坏了。好你个刘备，就凭你知习犯据的小儿，居然敢称王道霸，跟老夫我比，这还了得？曹操一气之下要发倾国之兵，取汉中进西川，与刘备决一上下，非把大耳贼灭了不可，要不然我出不来胸中这口恶气。把文武找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众文武啊都符合曹操这个意愿，是得这么办呢。哎呀，大王，上次咱们从汉中就不应该回来，这次您想发倾国之兵啊，太对了。咱们是得和这个刘备决个雌雄，分个上下，不然呢，他就了不得了。众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啊，这简直像火上浇油一样。曹操就要传令了，就在这时候出来一位给拦住了，说大王不能这么做，此位的见解和所有的文武是完全不同。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清楚明了。这人是谁呀？司马懿。他劝曹操，大王您不必勤劳车驾，用不着张弓搭箭，咱们就能生擒刘备呀。怎么办呢？您就派一个人拿着您一封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孙权那儿气也不小啊，您要让孙权发兵一取荆州，刘备他就慌了神了，他必然带领河川人马去救荆州啊。到了那时候，您都不必亲自去征讨他，就派一员大将就能把西川取下来，就能把刘备给生擒活捉了，这多省事啊。哎呦，司马懿啊，这见解是高过文武几筹啊。曹操点头称赞，仲达，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啊、 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就按仲达说的办。当时曹操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你说这司马懿高不高啊？妙言就在三五句啊，没有学识枉徒劳。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显露出来司马懿胸藏锦绣，俯饮珠玑呀。那真是群星中的一颗明月，乱石中的一块碧玉呀、啊！鱼虾里头腾楞一下，跳出这么一条蛟龙来。几句话好似珠滚玉盘呐、啊，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赛作文武，无不称赞。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去下书，曹操呢火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满宠呢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这江东来了。江东的孙权现在干什么呢？孙权呢也在研究刘备呢。他虽然没有曹操这么大的气，可孙权这活儿也不小。感情刘备立了这汉中王，江东也知道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各地都有细作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谍报、特务，哪儿都有。人家江东是干什么的？哦，刘备在绵阳自立汉中王。呵，孙权立刻召集文武啊，我说这刘备要干什么呀？他像不像话呀？他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取了西川才能把荆州还给我。现在甭说西川呢、啊、汉中他都给取了，怎么这荆州还没有还回来的这信儿啊？这借据还在这儿压着呢。哦，孙权那借据还保留着呢。那当然呢，你别看鲁肃这人不在了，可但是这借据一直啊就摆在孙权的案头啊。这玩意儿多少算是一点凭证吧。你刘备还像不像话呀？现在进汉中王没有还我荆州的信儿，看这意思不单荆州不还了，说不定啊他还要娶我江东呢。嚯，孙权领着文武啊昼夜在商量对策。孙权这个打算很明确，就是你刘备立不立汉中王我不管，你得把荆州还给我呀。他不还这地方咱们怎么办呢？恰恰就在这时，许都的使臣来了。谁来了？曹操把满宠打发来了，说是前来下书，有要事要当着孙权的面儿详详细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立刻派张昭你去接待一下。这张昭啊恨透了刘备了，他越想刘备所作所为这些事儿啊，张昭是越生气。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为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来的。张昭亲自来接待满宠，嚯，这个客气，这个热情哦，把满宠给让到了驿馆，盛情款待。随后喝着茶，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告诉你张先生，这次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您来的太好了，伯宁，您要见我家主公，您得好好说说。现在呀，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啊，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这么办，你不说吗？我帮着你说，咱们一块儿说服我家主公。满宠一听，这心里有底了。那么您给我透个话吧，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孙将军呢？您就等着吧。张昭把满宠安排好了之后回来，他先呢找了几个比较知心的人，干嘛呀？ 铺垫铺垫，说告诉这些人，如果说主公要拿不定主意，咱们大家可都得说话。满宠先生来了，那是魏王曹操亲自派来的，还带着书信呢。这几个人这么一听，那您就放心吧，子布，你怎么说我们就随着你说不得了吗？哎，这行了。说完了，张昭乐呵呵的来见孙权来了。孙权还等着他的回信呢。满宠干什么来了？自从赤壁大战败了曹操之后，现在呀，孙曹两家这仇口还没解开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接连不断的就打一仗。现在撑得起呀，是两方敌对。突然间曹操打发这么个使臣来干嘛呀？当然孙权得关心了。一见张昭他就问张昭啊，哎，更会说话。他先给孙权贺了个喜，将军，我恭喜您呐。孙权一愣，喜从何来？子布，满宠干什么来了？嗨，将军，您能猜着吗？ 我猜不着。 他来跟咱们讲和来了。说着，张昭也没等孙权让，就坐在孙权的身边了。你看看，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老臣了。江东文武包括孙权呐，都敬让他三分。你快说说，满宠到底干什么来了？将军呐，满伯宁是奉魏王之命前来下书，跟咱们讲和来了。要我怎么给您道喜呢？将军您想，这位曹公啊，真有气量。咱们赤壁大败人家，几次三番的和他对垒交锋，人家一点没往心里去。曹公这个事儿做得对呀。主公啊，实话告诉您，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多得呀。搁别人，人家不得记恨咱们江东吗？主公您想想，咱们和曹操没有仇恨，咱们应该跟曹操和好啊。之所以咱们能跟曹操打起来，就让这刘备给挑拨的，让刘备给闹的。曹操当初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追刘备。刘备弃新野走樊城，拜张扬奔夏口，让人家曹操给追的都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他什么办法没有了，才打发一个诸葛亮上咱们这儿来了。这个事儿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也怨咱们都督啊周瑜，也怪大夫鲁肃。哎，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子布，你说了些什么呀？怎么能怪周瑜和子敬呢？哎，主公您不想想，咱们跟刘备联合什么呀？他趁什么呀？赤壁一仗，他一兵一卒都没派，结果是咱们江东发倾国之兵，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冒那么大的险跟曹操打了一仗。刘备他干什么去了？他竟捡东西了。咱们江东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结果刘备呢，他倒发了财了，最后还把咱们都督周瑜给气死了。就这枭雄刘备啊，他欺负咱们鲁肃大夫老实，为人忠厚，写那么个假借据，赖着咱荆州不走，把咱们郡主也给诓了去了。我越想这事儿我越生气啊，要不是刘备跟着这么搅和，在其中这么挑拨，咱们至于和曹操结这么深的仇吗？连年征战不息呀，得多少钱粮，多少人力呀。主公您好好想想吧，怎么能够不怪鲁肃和周瑜呢？就不该搭理刘备。嚯，张昭越说越激动啊，简直就那胡子都快扎实起来了。张昭埋怨刘备不还荆州啊，孙权挺爱听， 他这一捎带着鲁肃和周瑜啊，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张大夫，你怎么这么说呢？怎么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以为人家刘备真没出力吗？那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好啦，咱不提那些事儿了，就说满宠现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怎么办？主公，您得盛情款待人家满伯宁，因为什么呢？那是魏王派来的钦差。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曹操那是魏王啊，曹操是真的，刘备那汉中王是假的。因为曹操人家在天子身边，满宠既然跟咱们来讲和来了，咱不能那么冷待人家吗？好吧好吧。孙权一听，就依子布，明天一早就在议事堂，我要见一见这位满宠，让所有的文武都得到。遵命。嚯，张昭布置去了，他知道孙权这心思，一呢是为了盛情接待满宠，二呢也摆摆这谱，摆摆这派头，亮一亮江东的威风。当初赤壁大战胜了你曹操，直到现在我江东是威风不减呐。张昭布置的倒是挺周密，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孙权来到议事堂，刚刚落了座，殿头官来禀报，使臣满宠到。孙权一听，请，下了一个请字。满宠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满宠也是蛮有派头的，那当然了，从许都来的嘛，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站起来拱了拱手，吩咐看座。满宠先把曹操书信呈上，孙权没打开看，把信往这一放，问满宠：满先生，由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啊？真客气，你看看，以礼相待吗？当然得客气点了。满宠一看孙权对他挺客气，自己呢也就不摆那个谱了。常言说人敬人高嘛，满宠啊欠了欠身。将军呐、啊、满宠奉魏王之差遣来与将军下书，我们魏武两家素无侠嫌呢，我们没有什么仇恨。那么为什么有一场赤壁大战，后来又接连不断的有几次交锋？其原因呢，就是刘备在其中作祟，他在里边挑拨，跟着捣乱。这次魏王让我来下书，是约将军出兵去取荆州啊，只要将军一发兵，我家魏王就要派兵去汉中了，给刘备一个首尾夹击啊，是刘备必擒啊。擒住刘备之后，我家大王说要与孙将军你是共分疆土，得过刘备那些地方，咱们两家是一家一半，从此魏武两家永不相亲，咱们互不侵犯，和和平平相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孙权这么一听，哦，行啊，满宠这态度很明朗，汤汤汤把这番话都说了，主要意思就是奉魏王之命到江东来约你出兵取荆州。孙权不能立即答复啊，他请满宠回到驿馆暂时休息休息，自己呢从长计议，得给人点时间呢。满宠站起来施礼告辞，张昭把满宠送走之后回来一看，众文武全没动，都在这儿呢。这时候孙权把曹操这封信也都看过了，又交给张昭叫他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回答满宠呢。张昭这么一看，将军您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第一呢，曹操主动来向咱们讲和，第二他约咱们出兵， 咱们只要一打荆州，曹操就派兵去汉中，这样就能把刘备给灭了。我想啊，咱们回答满宠就是即日起兵。荆襄九郡还我有日了，这回可有了盼头了，可把这地方啊得过来了。这是咱们江东的门户，这大门呢、再也不能让别人看着了。我说将军，您就赶快传令吧。孙权犹豫了一下，传令立刻就起兵，这利弊之说有没有呢？旁边有人看出孙权这心思来，慢来慢来。张昭一看有人阻拦，他心里不太高兴。一看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诸葛瑾。张昭一皱眉，心里说：“诸葛瑾呐，你跟着捣什么乱呢？”哦，合着主公派兵收荆州，那么要灭刘备，灭了刘备之后，是不是你兄弟诸葛亮就完了？你这要替你弟弟说话呀，是怎么着？他真想过去把诸葛瑾给摁在椅子上，你别言语了好不好？但是那太失礼了，不能这么做呀。他只是皱着眉摇了摇头。诸葛瑾看见了没有？那能看不见吗？可是诸葛瑾呢、没理睬，因为现在孙权是向大家问计呀、文武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你有你的主见，我有我的看法。诸葛瑾呢、要和孙权说什么呀？他劝孙权说：“将军，您不能这样贸然出兵，虽然刘备带着诸葛亮去汉中得西川去了，您不知道吗？现在谁在荆州镇守着呢？那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此人智勇双全，荆州不那么好取，叫曹操打发一个满宠来啊，游说将军你来了。就这么一片说辞，就说动了将军您的心，您就立刻传令。我看这事儿咱们得想想。”诸葛瑾话刚说到这儿，谋士顾雍搭了话：“哎，主公啊，子瑜说的有道理呀、满宠虽然是来江东下说辞的，可是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理由。我看这么办得了，主公您一方面呢打发满宠回许都约会曹操，咱们首尾相接攻打刘备。另外呢，您可以再派一个人过江去到荆州探听探听关羽的动静，然后方可行事。这倒是个万全之计，请将军定夺。”孙权点了点头。顾雍这话说得很好，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打发满宠，一方面派个人到荆州探听探听虚实，谁去好呢？孙权想了想，看了看，哎，他打量打量诸葛瑾：“子瑜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还得你辛苦一趟。”诸葛瑾听到这一皱眉啊，他苦笑了一声：“将军，荆州打探虚实需要我去吗？嗨，子瑜，你和关羽很熟悉，另外荆州啊地势你也熟，我看你就跑一趟吧。”诸葛瑾一听让他去呀、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瑾一听让他去，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再说上次为了讨还荆州，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啊，一趟荆州一趟成都，后汉三国时期那交通不像现在，跑一趟路千辛万苦啊。跑路是小事儿，这关羽这脾气太大，我要去也行，我得找个理由啊，就这么着我就去了，他非问我不可。子瑜，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没事儿，上这儿来逛逛。我江东这么些事儿办不过来，我上人荆州逛什么去啊？这说不出口啊，我找理由，我找个什么理由啊？诸葛瑾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那就等于传令一样，怎么能违抗呢？要去，去也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我去可是去，我得找个理由啊。对，子瑜，你找个什么理由好呢？我去提亲得了。把孙权吓了一跳，孙权想怎么又提亲，君主孙尚香都给提过去了，这都没得提了。我说子瑜啊，你提什么亲呢？您听我说呀，关羽膝下有一女，将军您有一子啊，我去求亲得了。如果关羽真的答应了这门亲事啊，我说将军，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忙着取这荆州了？咱也别净听曹操的，因为咱们跟刘备这又近一层了。咱们郡主是刘备的夫人，不管怎么说木已成舟是这么回事儿。如今您再与关将军结了亲，咱们可是亲上亲了。亲上亲是砸舌骨头连着筋呢、要说近呢，还得说孙刘两家近呢。您上次把郡主接回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您也没往回送。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说这子瑜这话越说越远了。我把我妹妹接回来有我的用意，你提这干什么呀？好了好了，就以说亲为由，探听探听荆州的虚实吧。如果把亲事说成了呢，倒也不错。嘿嘿，诸葛瑾这高兴啊，主公，要亲事说成了，那可就好了。您想啊，由您的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的大门，那还有错吗？嗨，孙权摇了摇头，心说我的大门呐、谁看着我也不放心呐。诸葛瑾越说越高兴啊，主公，如果亲事成就了， 咱们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解呀，还得这么联合着，咱们是共同聚曹。孙权看着诸葛瑾呢、笑逐颜开、喜上眉梢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怪好笑的。他知道诸葛瑾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诸葛瑾说这番话，他是光往好处想，往好处说了，就是说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撤，这荆州最好啊您别要了。我说子瑜啊，那么假设你这次去提亲，关羽要是不同意呢，你说该怎么办呢？诸葛瑾一听啊，不同意，他诸葛瑾的意思好像说他不能吧，没敢说，因为什么，关羽这人可没准儿，如果他要能了呢，那主公那可没办法了，咱们跟他去求亲，他要不同意，那咱们就得取这荆州了，那可没办法了，咱们就得联合曹操灭刘备了。孙权点了点头啊，他明白诸葛瑾的良苦用心。诸葛瑾是怎么回事啊？诸葛瑾啊，他怕这孙刘联盟破裂了，江东有些老臣呢、他们很希望孙刘两家继续联合，联合聚曹，因为这个联合来之不易啊。当年赤壁大战抗拒曹操的时候，孙刘两家都很困难，刘备让曹操给追得那么惨，江东呢让曹操吓得也非常紧张，双方历尽千辛万险呐、好不容易赤壁一战算是把曹操给打败了，孙刘联盟天下皆知啊，今天要一旦反了目，这联盟要破裂了，恐怕对两家都不利。哎，江东有些老臣呐、确实是这么想啊，其中也包括诸葛瑾。所以诸葛瑾呢，这次是诚心诚意到荆州来提亲。诸葛瑾走到荆州城下，他举目这么一看，暗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哎呦，这荆州怎么这么热闹啊？全城是悬灯结彩，处处锣鼓喧天呐、是为了接诸葛瑾吗？不是，人家在庆贺呀，刘备刘玄德进了汉中王，是举城欢庆。诸葛瑾抬头一看，看城上是旌旗招展，听城下是战马嘶鸣啊，远处看呢，一列列一对对三军小校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再看这荆州城，那买卖铺户是生意兴隆，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诸葛瑾心说，哦，我这提亲稍带着探虚实，算了吧，我就主要提亲得了，探什么虚实啊，看人家荆州这气派啊，全是实的，没什么虚的。他刚到城口这儿，由打城中出了一队军校，为首的一员将官穿白盖素，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剑，走到诸葛瑾的跟前是插手施礼，关平奉父命前来迎接诸葛先生。哎呦，诸葛瑾点了点头啊，暗暗赞佩关羽，好灵童的消息啊，感情我一下船，人家关云长就知道了。哎呦，少君侯，有劳你呀、这我怎么敢承担呢？关平一笑，诸葛先生，因为父亲军务多忙，不能亲自出城来迎接您，派关平在这儿静候先生到来，请先生多多海涵呐。说着，关平把诸葛瑾给陪到了驿馆安歇。第二天，关平亲自到驿馆来，接诸葛瑾到帅府去见关羽。诸葛瑾先把礼单呈上，两下又客气了这么一番，是书房待茶。落座之后，诸葛瑾偷眼这么一看关羽， 自己觉得呀，心里头挺亮堂。怎么回事呢？就看这位二军侯啊，是面呈喜色，虽然眉头还是微微那么皱着，凤目还是那么合着，那凤目最好是合着，别瞪起来，瞪起来据说就要杀人。看着关羽挺高兴，关羽是真高兴。怎么回事呢？哥哥刘备进了汉中王了，喜讯早已传到了荆州，关羽呀已经大贺文武多次了，大家呢也来给关公道过喜了，说现在我家主公刘备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跟曹操并驾齐驱呀，今后啊出师有名，就可以吊民发罪了，重扶汉室，灭奸曹有日了，在荆州这儿待着也不必那么提心吊胆了。什么荆州是人家的地方，谁的地方？汉中王的地方。所以关公很高兴啊，今天一见诸葛瑾也格外客气。诸葛先生，江东事务多忙啊，今日怎么能够有暇来到荆州，不知见关羽有何见教啊？哎呦，诸葛瑾赶忙站起来了，冲着关公是躬身一拜。哎呀，君侯，这我怎么敢当啊，怎么跟您敢说见教二字？我是来呀看望君侯您来了，和君侯您又有好些日子没见了，说真的心里还真怪想念的。这句话可亏心，诸葛瑾心说我想你干嘛呀，我一端详您那神儿像样，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就紧张，可是嘴里得这么说呀。哎呦，关羽也乐了，诸葛先生您太谦了，请坐讲话，谢坐谢坐。这时候关羽吩咐备酒款待诸葛瑾先生，把诸葛瑾让来上座，二位谈得很融洽。诸葛瑾一看行，是时候了，干脆我就啊单刀直入，实话实说得了。君侯，诸葛瑾此次来荆州，一位看望君侯，给您问安，二位给君侯道喜。因为大汉皇叔刘玄德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这真是天下之幸，黎民之幸啊，我们江东也为之高兴。哦，多谢先生。不敢不敢，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虽说小事可也不算小啊，我诸葛瑾是奉命来向君侯求亲来了。哦，关羽听到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诸葛瑾，诸葛先生求的什么亲呢？君侯啊，我家主公孙权膝下有一子啊，此子相貌出众，才华过人，非常之聪明，听说君侯您膝下有一位千金，君侯如能将小姐许配我家幼主，两家结好，是并力破曹。诸葛瑾特为此事而来，这叫一家女百家求啊。我呀由打江东赶到荆州来，是来给您女儿保媒来了。您这个做父亲的听了之后一定得非常高兴，也得非常感谢我。诸葛瑾心里这么想啊，因为关公的女儿也不小了嘛，关公有个女儿啊，很大了，而且还有一儿子呢，不是光是这义子关平。关公那儿子叫什么名啊？叫花关索呀。在《三国演义》里啊，后文书他才出世呢。那么要按照传说说呢， 这花冠所了不得了，感情啊不是现在关羽这位夫人所生，是关羽的接法妻胡氏所生，那还是远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呢。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完梨树，今后就要南征北战，到处跑了，这一跑起来都带着家眷，多拖累人呢。怎么办呢？哥仨一商量，说回去把这些家眷都杀了吧。说是刘备张飞啊，回去把这家小就都杀了，杀的关羽他们家了。一看这位胡氏怀胎有孕了，张飞呢就没忍得动手，就把胡氏偷偷的给救走了，给放了。胡氏回到娘家生下来这个儿子就是关索。怎么叫花关索呢？在这孩子七岁那年呢，丢了，出去看这个花灯会，人太多，这么一挤把小孩挤丢了，让一位锁员外给捡了去了。哎，他又姓了锁了。在关索九岁那年呢，拜了这个班石洞花月先生为师，去向花先生学武，他又姓了花了。合着这花关索三个字啊是三个人的姓。说后来关索长大成人，哎，娶妻生子，荆州任父，在咱们这《三国演义》里没有。刚才我说的这段事儿啊，那是民间传说。那么关羽现在这位夫人呢，那是刘关张到了荆州之后，由刘备做主为媒，给关羽续娶的这位夫人，据说也生下了一双儿女，也都不小了。要不怎么江东诸葛瑾前来说亲呢？江东都知道。诸葛瑾把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哎，就等着关羽啊，怎么也得向他道道谢呀。他万没想到，关公啊，火了，啪嗒，把酒杯往转上这么一摔，哗的一下，酒溅了一桌子。甭说诸葛瑾呐，连旁边伺候酒席的关平啊都吓了一大跳。哎呀，关平一皱眉，心说父亲您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不应该呀。关平本想上前呢，是劝阻，没敢。关公一来了火，发了脾气，谁劝得了啊？大概在蜀国能有资格劝说他的恐怕就俩人吧，刨去刘备啊，那就得是诸葛亮了，剩下谁也甭想劝。只见他把残眉这么一挑，是凤目圆睁，子于此话从何说起啊？关某之虎女焉能配犬子？呵，就是我关云长的闺女啊，老虎的女儿，配犬子，犬即狗也。孙权的儿子，他算干什么的呀？若不看在你我家军师乃手足兄弟，今日你休想返回江东。关平待为父送客。说完了，关公是起身离席，进里屋了。嘿，把这位诸葛瑾给干这儿了。有人说呀，诸葛瑾那脸呐特别长，不过那是传说。可是今儿个这位诸葛瑾先生那脸呐真长了。是不是关羽太无情了？这个人太傲慢了，有一点成分，但不完全是。关公有关公的想法，关平他怎么也猜想不到。别人也会觉得呀，关羽呀对诸葛瑾太蛮横了。其实关公不是对诸葛瑾，他对谁？对孙权。关公看不起孙权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没有信用，你根本就不配做江东之主。尤其是在关公面前提这个做亲的事儿，关公这火更大。 为什么呢？已经做过亲了，你孙权的妹妹郡主孙尚香都许配我家兄长刘玄德了，那是我嫂子，你怎么蔫巴缸的给接回去了？你这不是有意罢亲吗？孙刘两家联盟重不重要？重要。关公想不想破裂这个联盟？他不想。但是今儿个来提亲，关公也知道诸葛瑾是一番好意，如果真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孙权的儿子，哎，说不定这个联合能巩固。关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孙权这是耍花招，哦，把我女儿给诓过去做你的儿媳，回过头来你跟我们要荆州，出尔反尔，毫无信义，跟你这样的人结什么亲呢？所以关公才说了一句虎女绝不配全责。他本想啊，还想多说几句，真是看在军师诸葛亮的面子上，怕诸葛瑾下不来台。其实诸葛瑾够下不来台的了。诸葛瑾愣磕磕的望着关公的背影，在这儿坐了会儿，越想越不是滋味啊，人家已经说出来送客了。送客好听，其实啊就叫祝客。诸葛瑾告辞了。可怜这位诸葛子瑜啊，咬着牙发着狠，这算把腿抬起来了。关平得送啊，一直给送回驿馆，想让他再住一夜。诸葛瑾呢，片刻不呆了，收拾东西立刻动身呢。从馆驿出来，诸葛瑾先生那脸色才恢复正常。关平一直把他送到城外，到了江边儿，诸葛瑾拉着关平的手啊，叹了一口气：“哎，少君侯啊，我们江东有些老臣呐、啊，是实心实意的希望着孙刘两家巩固联合。”关平点头：“先生，您说的是啊，您说的对，我此次来说亲呐、啊，也是一片苦心呐、啊。还有，哎呀，把诸葛瑾自己吓了一跳，怎么差点说走了嘴？还有，我上荆州来探听虚实来了，这说出去得掉脑袋呀，这是军事秘密。关平再热情也不能说。”还有就不必说了，此次我回江东，说在这盒受了君侯之辱，这都不足一论呢、啊。可惜的是孙刘两家的联合呀。哎，又叹了口气，不能说别的了，说破裂也不好，说巩固恐怕困难了。再多说一句，关平那小伙子多聪明啊，回去要告诉关羽怎么办呢？算了吧。想到这儿，诸葛瑾一抱拳：“少君侯，来日方长啊，以后再会。”说完之后立刻登船高扯帆篷回了江东。回来之后一见孙权，你说诸葛瑾这个不得劲儿啊，怎么觉着呀，怎么对不起孙权。本来人家那会儿都商量呢，因为接着满宠这书信，主公就要发兵，我呢给出这么个主意，跑荆州求亲，要真能求来也行，还没求来，主公问我怎么说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信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瑾这个不得劲儿啊，怎么觉着呀，怎么对不起孙权？本来人家那会儿都商量，因为接着满宠这书信，主公就要发兵，我呢给出这么个主意，跑荆州求亲，要真能求来也行，还没求来，主公问我怎么说呢。孙权一看，子曰：你回来了，主公我回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说着话，孙权拉着诸葛瑾的手坐在自己的旁边。哎呦，这位孙权对他的文武真和善啊，哎呦，要讲究实贤敬贤用贤呐，就是礼贤下士吧，可以跟刘备比美，是胜过曹操啊。我说子瑜，这趟荆州之行怎么样啊？见着关羽了吗？主公见着了，你把求亲的事情说了说了，关羽怎么讲？至于他怎么讲的话，哎呀，主公他这个哎，孙权一看，子瑜你这儿怎么了？从来说话也没有这样吞吞吐吐过呀，你就实话实说嘛，关羽是不是不许这门亲呢？诸葛瑾听到这一跺脚，嗨，主公啊，不许也罢，他不应该如此如此这么说。就把这虎女嫁犬子的事情说了。诸葛瑾这人也老实，有一句说一句，这难怪人家诸葛瑾呢，就是搁谁也得实话实说。因为关羽关云长这事情做的有点太过了，人家好心好意来提亲，这是个正当的事情啊。不用说呀，您那位虎女就是公主皇帝的女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不愿意结这亲也不要紧，可以婉言相谢，婉言谢绝，也不能拍案大怒，愣把人家这么大的诸葛瑾，那是江东的谋士，就从荆州给赶出来了，赶了个抱头鼠窜，这太不对了。这还是小事呢，关羽呀就因为这几句话耽误了大事了。他把诸葛亮军师临从荆州走进西川的时候嘱咐关羽的那正确方针他都给忘了。什么方针？八个字：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东和孙权呢，包括的面很广，您得随机应变，就是说得有节有力有礼，跟这个东吴啊保持着这个联合的局面。当然诸葛军师那意思并不包括说人家江东来说亲，不管您高兴不高兴也得把女儿嫁给江东，东和孙权嘛，不包括这个意思。可也没让他吹胡子瞪眼呢，也没让这位关云长出口不逊。关公那是文武双全的一员大将啊，虽然他用的是文词骂人，这文词骂人更厉害呀、啊。那犬子那话多难听啊！您虽然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汉寿亭侯，可是人家孙权孙仲谋那是江东之主啊，您比人家并不高多少。这位关羽有点太傲了。诸葛瑾把这番话刚学说完呢，孙权孙仲谋是勃然大怒，气坏了。要不是诸葛瑾这儿坐着，人家辛辛苦苦一片好意跑了一趟荆州，他真想抬腿一脚把桌案踹翻呢。关羽特意的猖狂了，立刻吩咐大聚文武，干嘛？兵发荆州，文武全来了。大家听诸葛瑾又介绍了一遍，都有点生气了。这关羽确实是目中无人呐、啊。主公要发兵啊，发吧。 都多余答复诸葛锦上荆州说这门子亲事，丢这个脸去。不是就一关羽吗？刘备进了西川了，诸葛亮也去了，赵云、张飞都没在这儿。刘备手下的大将只是关羽一个人呐、啊，他浑身是铁，能撵多少兵啊？咱们江东啊，尽齐江东之人马，水汉两路并进，咱们和关羽拼了，非把荆州拼过来不可。慢来慢来，说着话站起一位来，冲大家摆了摆手，大家先不要慌，主公，我有一言，请主公您深思。一句话把好多文武说的又都坐下了。孙权一看呢、啊，说话这个人正是自己手下得力的谋士步骘。子山，你有何话讲啊？主公啊，我一直在想，曹操派满宠来我江东下书，请我出兵去攻荆州，这是何意？哎，孙权一愣，心说现在都满宠打发走了，你怎么才想起问来呀？子山，也没有什么用意，就是想让咱们取荆州，曹操可以出兵汉中，使刘备首尾夹击，生擒刘备。不对呀、啊，我看曹操信中有诈呀，他没安好心。嗯，子山，你这是何意啊？周公莫急呀、啊，您想一想。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镇守着樊城，由樊城到荆州又没有长江之险，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让曹仁进兵，他让咱们进兵取荆州，这什么意思？哎，孙权一听有理。哎，不对，子山呐、啊，这不能怪人家曹操，就是曹操不派满宠来下书，我也想着取荆州，因为荆州是咱们的地方，我早就想要这个地方。不知一听，是啊，主公您想要我们也想要啊。这问题是曹操那么恨刘备，他为什么不出兵，他让咱们去打呀？是不是他有意挑拨我孙刘两家不和呀？然后曹操是渔翁得利。孙权点点头。子山，那么以你之见，主公，我看这么办，荆州咱们要取，咱们不一定明取，咱们给他来个暗取荆州。怎么个取法呢？您也给曹操写封信，让曹操派曹仁由樊城进兵，明目张胆打荆州，那么一来，关羽必然出兵抵挡，关羽领兵去拒曹仁，荆州空虚了，我们立刻给他来个乘虚而入，这荆襄九郡不是就唾手可得了吗？哎呀呀，不知这番话说的孙权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子善，真是良谋妙计呀，就按子山你说的去办。孙权立刻给曹操写封信，派一个使臣送往许都。曹操接着孙权这信这么一看，哦，呵呵呵，原来如此啊，怎么回事？曹操明白了，闭眼儿孙权有点不放心，他怕我瞧使唤他。仲谋也学得乖巧了。曹操乐什么呢？孙权呐、啊，孙权，不管你怎么乖巧，怎么聪明，可你毕竟听我的指挥了，你们这孙刘两家的联合呀，从此瓦解了。这是曹操最高兴的地方。来，请满宠来见我。功夫不大，满宠来了，参见大王，不知唤我哪旁使用。嘿嘿，伯宁，你上了一趟江东啊， 可能当时孙权没明白过味儿来，现在呀，他咂摸出滋味来喽。他怕老夫我按兵不动，光让他出兵去打荆州。你看，他来了封信。满宠看看这封书信，哦，大王，那么依您之见呢？你现在就动身，到樊城去助曹仁，你就做曹仁的参谋官，让他即刻起兵，兵发荆州。咱们给关羽、关云长先来个两路夹击。这个，哎，不用多疑了，你立刻动身。 遵命。 满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赶快打马扬鞭，来到樊城，一见曹仁，就把来意说了。曹仁半天没说话，怎么回事呢？他心里在想啊，哎呀，我的魏王啊，您这是怎么了？让我去战关羽，去荆州，我取得下来吗？我根本打不过关羽呀。叫我曹仁，曹毅也不行，哪儿找曹毅去？河北大将颜良、文丑怎么样？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关羽给杀了。哎呀，我的魏王千岁，您这怎么了？哎，满宠这么一看，我把魏王的意图都给他传达完了，这位曹仁将军怎么没反应啊？瞪着俩大眼睛坐在我面前这儿瞪着，他琢磨什么呢？啊，曹仁将军，您听明白了吗？满先生，我听明白了。哎，满先生，你说这荆州咱们取得过来吗？哦，满宠就明白了。我说半天曹仁没说话呢，他唯恐不是关羽的对手，他在想这个事儿。哎，我说曹仁将军，实话跟您说吧，关羽并非是其他将官所能相比的人呐，那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智勇双全，此人不好取呀。哎，您说这话一点不假。所以说咱们进不进兵啊？咱不进兵吧，魏王有令，谁敢抗令不遵呢？进兵，进兵能行吗？这要取不了荆州，再碰一鼻子灰，这我拿什么脸见人呢？就在这时，探报前来禀报说，关羽呀，由荆州发来了人马来攻取樊城啊。曹仁一听，用手一扶帅案，站起来了。怎么着？他来了？还这倒好，甭打人家，人家打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曹仁下意识的传了一道令：四门紧闭，免战高悬，以守为上，不战。曹仁的令刚一出口，在阶下怒恼了两员大将。且慢， 且慢， 等！一下子就把传令官给拦住了。这两个人走上帅堂，插手施礼呀。将军不能这么下令啊！这要传扬出去，让人家关羽知道喽，人家还不得笑掉了大牙呀？笑我樊城没有能人呢、啊，让关羽吓成这样，咱们不是要取荆州吗？还没等咱们出兵，他已经送上门来了，这多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您不必高悬免战，我们两个人愿讨令出征，生擒关羽。呵，曹仁上下一打量，这二位是自己手下得意的偏将，翟元和夏侯淳。哎呀呀，曹仁心说，二位没喝多吧？是不是说的醉话呀？就你们俩人要生擒关羽，你们能在关羽马前走上三个回合吗？你们的精神十分可嘉，可精神再可嘉，那青龙刀可不客气啊。 曹仁这话不能说呀。他一想，手下的副将都这么英勇，我这个为主帅的就别这么忐忑不安了。嘿嘿，你们这是逼着我出去会关羽呀，现在只好如此，那就把刚才的那令箭收回，整顿军马，出樊城迎敌关羽。这真是硬着头皮打呀。关公真来了，那还开玩笑，怎么来的呢？奉汉中王刘备之命来取樊城。咱们光说江东的孙权和这许都的曹操了，刘备一进汉中王，把这二位紧张得够呛，还把那曹操气了个半死儿。光提这两处了，就没说汉中王刘备。刘备呢，自从在绵阳进汉中王之后，他封魏延呢为这个汉中太守，是总理军政大事。把魏延安顿好了，刘备啊就领着文武回了成都了。回到成都去，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宫廷修馆舍呀。现在地位变了，汉中王了，没地儿哪能行啊。一方面修这个宫廷馆舍，另一方面是广积粮草，多造军器，准备是进发中原呢。不是光为了在这两川和汉中这守着，还得取许都得江东呢，好一统天下呀。成都军民上上下下是一片红火，热气腾腾啊。恰恰就在这时啊，探报来了，说是曹操接连江东的孙权要发兵取荆州。刘备吓了一跳，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荆州，他确实放不下心来。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孙权和曹操勾结到一处了，哈哈，好你个孙权，你是个有始无终的人。当初是我们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才在赤壁杀败了曹操啊。现在你直蒙约于不顾啊，现在跟我反目了，怪不得呢。我领兵进西川的时候，你悄悄地派人把夫人孙尚香给娶回江东去了，原来你心怀叵测，你就是要跟我刘备是绝亲绝义，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哦，你和曹操勾结一起要娶我的荆州，哼，妄想！我还正想得你的江东呢。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军师您看这事情怎么办吧，咱们荆州危急呀。军师啊，早已成竹在胸了，主公不必着急，亮已料到曹操必有此一招啊。你看看军师嘛，怎么办呢？现在只好传令让关羽关云长领兵去征讨樊城啊。啊，刘备一愣啊，军师，人家可要取咱们这荆州，咱们怎么能够派我二弟关羽去攻打樊城呢？诸葛亮一听，主公，这正是为了保咱们的荆襄啊。如果二军侯领兵一打樊城，大败曹仁，这一下子就把江东和许都都给震慑住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叫先发制人呢，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哦，刘备这才明白军师高见呐，那赶快传令吧，不能光传将令，怎么呢？您还得把加封二军侯为五虎上将之首这个官告给送了去。那时候叫官告，现在叫委任状，就是把这委任状啊得送到荆州去。借着送官告这时候，就跟关云长把这事儿一说就行了。 刘备一听，妙计妙计呀、啊！派谁去呢？派前司马费师。费师领命辞别汉中王，离开成都，带领500军校，直奔荆州而来呀、啊！干嘛带那么些人呢？500军校不多，光东西多少？好几大车呀！汉中王赏赐荆州文武的东西，黄金、蜀锦，可不是好几大车吗？费师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来到了荆州。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帅府啊，关羽是出郭相迎，亲自接到城外来了。费师啊，是久仰关羽的大名，不过没见过面，今日一见呢，哎呀！费师点了点头，他暗挑大指，赞美关羽呀、啊，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威风凛凛的上将，相貌出众，与众不同，蚕眉凤目，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好威风。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手挽着手到帅府，关羽摆酒款待费师先生。这位费师啊，并没有一见面就宣读官告，没提，光是跟关羽呀、啊、这么闲谈。关羽呢也想详细打听打听，说我家兄长在绵阳称王的这个经过。费师啊就给关公介绍了一番，说了说那场面如何之大，军民如何之巧悦，就是高兴呗。关羽听着也是喜出望外啊，说着说着就提到这封赏了，就说到这五虎大将，说汉中王啊封了五虎将。说到这儿，费师啊给关羽道喜，因为关羽将军您是五虎大将之首啊，第一位。哦，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哦，云长将军，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冯巩， 没错。我说，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是吧？ 相声演员， 对对，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啊，你打算让我们说相声见血是吧？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怎么呢？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您是位拳击运动员， 老得玩命啊！ 这项运动啊，对抗性是强， 风险太大， 那还见精神呢， 提心吊胆， 习惯了就好了， 生怕人逮着， 你躲得快。 哎呦，让人逮着他就往死了打呀、啊！ 那对方又犯规了。 哎呦，他管你那个，就现在的人，逮理就不让人。上回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怎么说的？ 让你小子偷钱包。你是小偷啊，你看您这是有文化的人，您说话这么难听，什么叫小偷啊？ 那应该叫您 掏包的。 这不一样吗？ 为了偷这点东西我真是够了，整天是战战兢兢，偷偷摸摸，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活得一点都不潇洒，这是人过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认识了就好，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我省得这么活受罪。 朋友，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可以全力帮助你。 有您这句话全起了，我感谢您、 啊、不用。 可要让我彻底的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怎么，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不仅是浇水、施肥、扦插、捉虫、表渣，每一个步骤刘展都用心做到极致。他和他的前辈们把养菊叫做次菊， 拿那花就当自己孩子一样啊，你得去伺候他，次菊啊，说甚至比孩子还要心细。为什么小孩还能说呢？哎呦，我不舒服，我这儿我不行，今儿撑着我了，今儿渴着我了，这花儿说不出来，全凭你观察，真得上心，你得能看出这花的表现什么意思。 机缘巧合做了养菊人，近40年的付出和积累让刘展成为合格的北海菊花传承人。2013年，刘展当选为中国菊艺大师，由此头衔的全国只有21位。2014年，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入选西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北京现有的非遗项目中唯一一个花卉种植技艺的项目。对于未来，刘展说：“ 上千年都传下来了，这东西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这么接着往前干吧，哼，一代一代的这么干呗。”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给大家呢讲述有关呢这个秋季养肺的相关内容。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李老师， 哎， 咱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给大家谈到这个秋季养肺的这个内容。 关于这方面呢，我们讲的相对来说比较细，不仅仅是啊要讲到肺的本身，主气啊，四呼吸啊，啊开窍于鼻啊，啊是吧，肺主皮毛啊，通调水道啊，最近我们这两天讲的肺与心之间的一个生理关系， 是的， 哎，以及呢在病理之间，在临床上他们相互的影响。 尤其您就是谈到了这个心脏病这方面，比如说心肌缺血也好啊，还有心脏上的疾病也好， 这个在临床上最为多见了。 对，虽然多见的大家过去都知道，就是从血上治，从血管上治， 没错， 但是呢从来没有和这个气挂上钩。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它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调理这个心脏病不但要从血上治，不错，从血管上治，但是呢还得要从气上调。 这方面啊，这个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了啊，我们说了定性定位。你讲到肺，它主一身之气，你讲到心，心主血，哎，你再去分析人活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气血呀。 对，它实际上就是气血之间的关系。那么气血之间的关系就是心和肺之间的关系。 你看气它会影响到血，你这心脏出现了毛病啊，你光注重这个血，你是不是考虑的就不全面了？ 对，是某些方面来讲应该是从气上调比较这个准确。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姚老师抓住了这个关键，抓住了这个要害。 是您讲的关键，我们大家听得明白了。就是不但我听明白了，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听明白。 哎，如果大家呢注意听我们这档节目，在考虑到自己心脏不好的时候，又增加了一方面的意识。什么意识？就是这个气， 从气上调的这个意识。 对了，你比如说我曾经啊说过那么一句话，气是百病之源。 对， 啊，听过这句话吗？ 后头还有一句了， 那气好生 但 不好 收， 就是说呢侧重于说的这个情志，说这个肝。这个气啊又分，你比如说肺主气，每一脏自身还有自己的一个气。 是， 哎，肝有肝气，肾有肾气， 心有心气，肺有肺气。 但是统管这些气谁来负责呢？ 那由肺。 哎，这就把它搞清楚了。因为呢这人要喘气儿，把这个气喘来之后，你肺气如果正常了，你才能有肝气啊，你有脾 气 啊， 脾 气 啊，心气啊，肾气啊， 它不喘气儿了，你肝气它没有来源了， 我们讲这个一定要把它讲的肺气的一个重要性，把它捋清楚了。我们现在的临床很多的疾病，用现代科学来说，你心脏有病，好，看你心脏功能性的是器质性的，瓣膜有什么改变，心脏哪一支堵了，堵了20%，哦，再看你血管啊，你血管是不是有粥样斑块，再看看你血啊，你是血稠了，血脂高了，这一切都局限于什么呢？局限于这个心血管，心的就是心脏呗，包括心肌啊，心的瓣膜呀，我们特别强调了什么呢？治血先治气，你调血先调气，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讲了半天，最后甩干的东西是什么呀？通过这个节目说我们现在心脏有毛病，听了你这个又增加哪方面的收获，我又理解了，对自己的病多一份理解啊，你得有价值。听完了这个难着呢，肺主气和心主血脉，传统中用四个字，肺朝百脉，脉不就是人的心脉吗，血脉吗？在这方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要像我们的心脏主血的功能，血液循环的功能正常，首先要保持气的功能的正常。但我们这句话是要摘出来， 这句话非常非常之重要， 这些我们也就对这个传统这四个字肺朝百脉的一个注解。 也就是这么说吧，要想让血液运行正常，那首先把气脉调好。 对，好了，这句话就关键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呼吸就不正常， 就不达标， 不达标。你比如说啊，说人一天一宿一昼夜呗，我们这个呼吸有多少次呢？ 这个真不好计算。 13500息。你发现啊，我们说完这个数字，大家想想，人的这个呼吸是不是经常你激动了，你的呼吸是不是有改变？ 对，就是说当你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发怒心情紧张的时候，这个呼吸都会有影响的。 说的让怎么大家能记得住，那就是在五志当中都对气息有影响。 就是说这个情志的这五个方面都会影响这个气的变化。 如果肝火旺时候着急的时候，你呼吸有改变吗？你跟人一着急一吵架，你呼吸是不是 急促了？ 是不是？这是这个恐伤身，你这个情志，当你害怕的时候，你的呼吸是不是也改变了？ 对，也会改变的。 当你这个抑郁了，为什么事儿进行了长思考了，是不是你也发现气机的变化？是不是？你这个肺本身它的情志是悲，当你哭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这个气息是不是也改变了？ 也改变了。 所以这些用一句话，你情志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又加一句叫紧张，那四个字怎么说啊？屏气 凝神。 凝神。 就是说当你屏气凝神的时候，也会影响你这个气的改变。 气的改变，血液就改变了。 对，因为气带着血先行。 这话就是点到了，因为你血的循行 依赖气的运行， 它是先导。如果你的气不正常，必然会导致你的血 也会不正常的。 它的循环就不正常了。这回大家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多次强调要学会喘气儿。学会喘气儿的关键就是什么？ 调好气血， 调好气息。实际上调好气息的时候呢，你就给这血液的正常的 运行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先决的一个条件。 是的。 这回知道大家知道怎么养心了吗？ 知道了。 心平气和，如果你心情好了，你看这个气是不是很通畅， 它运行的就正常。 通畅了，气血通畅的时候，你是不是心脏又得到很好的呵护。 是的。 这是我们再一次和大家说呢，说到了肺和心，我们不如直接就说气和血，更贴近临床， 更大家更明白。 更明白。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我们讲到 肺于心，我们大家以后就注意了，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呼吸正常，是不是啊？正常， 也就是说经常要做到这个心平气和这四个字。 那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你可以做不到，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尽量的听过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尽量的要去做到心平气和。 你比如说啊，能不能讲讲现在心肌缺血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说啊，心肌缺血它怎么会缺的血呢？很多人就不理解，我们心脏就是血泵啊，供应我们全身呢、啊，他怎么心肌会缺血呢？ 就是心脏它就是主血的，我怎么会缺血呢？ 所以中医的特色，那么说你要治血先治理气，气上不来，气是导引嘛，气上不来，动力不足，或者呢气瘀，或者呢气滞，这极大的阻碍了呢心脏的血。但是我们把这块呢，临床为什么很多人治疗半天，包括现在医学啊，我们去给他干什么呢？我们给他去针对这个瓣膜，我们去修复，根据血管的不通了，我们去给他干什么呢？用药去扩张，扩张不行了，我们用支架，血管坏了不行黑了，我们割下一段，然后我们去搭桥，我们去降脂，净化血液。但是你不能忽视这个气啊，对吧？这个气它是作为一个导引的，如果我们气把它调顺了，它能够正常引导我们血液进行新陈代谢，有水不腐啊，很多病就可以通过调气，你就可以把这个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血的新陈代谢也好，循环也好，那么势必是对我们的血管，是吧？对我们的心脏起到一连串的好处。 是的， 这不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吗？ 您讲的这些，也就是说，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自己要调好这个气。 没错，你看你心脏你有病，很多人是怎么要加重了，遇见不痛快的事儿了， 生气了，着急了，发怒了，或者悲伤的时候，这个就会加重心脏病。 你看看，你刚说了这一气，说了这一痛，都是什么出问题啊？先导。都是气机， 情志那方面就是影响的气机， 还是个气吧。所以我想通过这节目，大家要知道，我当你心脏有病的时候，一定首先让要把气要调好。如果大家把这个气通过我们秋季养肺，与这个心脏与心脏的疾病和血管血液流水不腐嘛，人家得靠气周流啊，新陈代谢也要靠气啊，这个周流。大家明白这道理，这个节目我们就没白听啊。临床上啊，我们出现这个气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怎么这气出现问题了，是吧？我有什么症状才是气出现问题了？ 这也是大家特别想知道想了解的一个话题。 用一个临床比较常见的症状，我们说叫八大气。可能这个八大气这三个字很多人理解是啊，这个我有时候说说话呀，或者喘喘气儿，待一会儿必须喘一口大气。你发现很多人，你注意观察，是不是常有这些现象？ 是的， 这实际上是典型的 心脏供血不足，就刚才说的这心肌缺血的症状。 没错，实际上你看他八大气说明什么？你正常的呼吸已经不足以我们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给，怎么办呢？ 接不上了， 接不上了，他就得需要一次呢加班。什么叫加班？喘一口大气， 深呼吸才能接上这个气。 这是非常典型的，你这待一会儿，哎呀，他得喘口大气儿，还带哎呀俩字儿啊，是吧？ 是。 这时候你要注意，这就出现了。他讲的是心肌缺血，实际上这种症状呢？是缺气， 缺血不就是缺气？ 你看，姚老师，你又是所有听节目的人，如果把这个连到一块儿，这个节目就算听明白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啊，我们刚才啊说到这儿啊，实际上呢，我们要把这个气和血之间的关系要理解透了，紧密，非常紧密，特别强调这个气，因为呢，气和血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母子关系，它能离吗？ 不能离。 哎，血是物质，气功能，这样二者的结合才能把人的血流通的比较正常。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传大气啊，咱用点文词吧。 这个传大气就是中医就叫散太息。 散太息这个呢，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心肌缺血主要是症状，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然后你再去结合，结合什么？结合你舌尖啊，是不是有齿痕的？这是这样的。有的呢，它是直接伤血，是吧？我们说到的气和血，这是因为呢，心肌缺血，实际上呢，前面有一句话，先缺的气，后造成了心肌缺血。有的呢，直接就伤血，啊，你看这个情况还不尽相同，想听听这个吗？ 想听啊。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这也是我们临床多见的，叫什么？叫食困。什么叫食困呢？ 就是 吃完饭就得马上，哎呀不行，我得躺一会儿。哎，家人就说了，哪有吃完饭就躺着的？不行，我必须得先躺一会儿。临床上有没有这种现象？ 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吃完东西以后就犯困。 这样呢，什么原因也给大家分析分析。为什么现在要讲啊？许多病是吃出来的，这句话说的太笼统了，是不是？ 对。 哎，你说怎么吃？哎，这个病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病？比如说我们暴饮暴食，总是吃的十分饱，我们要求大家吃几分饱？ 七八分饱。 七八分饱。但是呢，他这个习惯啊，好像缺一点他不行啊，他就必须得吃十分饱，他养成了这个习惯了。这样的饮食习惯，这个饮食习惯是不科学的。这时候呢，就造成什么呢？让你吃了很多的东西，那就说了，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大负担， 都参与这个消化了。 没错啊，这一血呢，都参与这个灰战消化这时候，这时候呢，就抽掉了，抽掉什么？抽掉了我们供应心脏的血液，供应我们 大脑的血液， 都 相对来讲就减少了， 减少了。当你这个大脑的血液减少，是不是人出现迷糊啊？ 犯困。 犯困，所以叫啊食困，吃完饭就发困。这个呢，就是直接啊 就伤血了， 就伤血了。伤哪儿的血呢？它不是伤胃部的血， 伤心脏的血 和大脑的， 嗯 啊血氧。你看，那情况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鼓劲儿呢，就去查你的心脏。是不是查你的血液，查你的血管啊，实际上啊，有一部分是能查的，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那你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啊，根据什么原因引起的？哎，从原因引起的你找了，这是不是根儿？ 找到了根儿，从根儿上去杜绝这个疾病的发生。 对了，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啊每一个人的心脏不好，那是原因造成的，不尽相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气啊，又涉及的这方面比较多了一点。那我认为呢，可能超过了啊，超出了我们讲秋季养肺的范畴了。但是大家乐意听， 超出了，但是我们愿意听这些实例。 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个季节天气一凉，是很多心脑血管的发病 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我们怎么样去杜绝这三期的发生？ 哎，在这个季节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要给大家交代需要讲的问题。 对，给大家在健康方面做一个提示。 这是我们说的直接就伤血的， 桃因为吃了烟，有呢因为伤气而导致了这个血液的循环的不正常。 嗯，也就是说您今天给大家分析了两种造成这个心肌缺血的原因。 嗯， 一种是由气这方面导致的，一种就是由于直接就是饮食不当造成的这个伤血。 是的啊，我们举这个例子，实际上呢我们临床还有很多的症状表现呢，是不是？ 是。 嗯，但是我们讲的比较明显的，就说明了任何一种病 它不是一个原因引起的。 对，说我们要求他能够呢在治疗上也好，在调养当中也好，大家都希望呢尽快的见效啊，是不是这个心情？ 是。 但是你没有定性定位，没有弄准了引起你这病发生你这个病的这个原因真有， 对，你没有找到根由，我觉得这个解决的这个途径它就会慢， 效果肯定要差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为什么说中医的一大特色，我们总是啊在提示，提示什么两大特点， 整体调整，辩证施治， 是吧？它整体关键呢，是吧？我们在讲秋季养肺的时候，是吧？你看我们设计的多少， 设计的非常的广，非常的面，非常的全， 是不是？另外呢，辩证施治，你看，就一个心脏，心肌缺血，你看我们说了这个，大家忽视啊，总是从心脏治，总是从血管治，总是血液治，就忽视了这个气。 对。 啊，曾经我说过啊，我说过啊，在以前节目我曾经说什么，是吧？你看这个气啊，咱们说到肺主气了嘛，曾经也提到气是百病之源啊，大家一提啊，气是百病之源。有 90% 以上的人都去想这个气，这什么气呢？ 还以为是生气的气。 实际上这是一大误解。这个气，气是百病之源。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善太息，这叫什么？大气下陷。讲气的很多气了啊，我们刚刚不说了吗？心有心气，肺有肺气，肝有肝气，肾有肾气， 脾有脾气， 都已经说了很多。这是大气，那还有呢？中气，中气，我们讲的是什么？ 说的是脾胃之气， 对吧？胃下垂，啊，我们说中气，大家不清楚，你就给大家想让大家明白，你就直接说病，然后哦，告诉他这些病都是中气不足，你要倒着说，你要是这样就讲知识，大家讲就讲糊涂了。是不是讲迷糊了？ 必须和身上的疾病挂上钩， 哎， 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善太息，这个叫大气下陷。 嗯，也就是说，这个善太息叫大气下陷。如果这个胃下垂叫中气下陷。 胃下垂，这是一个代表性的。实际上还有很多下垂的，比如肾下垂吗？ 肾也有下垂的。 子宫有没有下垂？ 有。 脱肛是不是？你看。 还有散气。 你看等等。你再往下说，俩腿像灌了铅箱子，都是这气上不来，气上不来，血上不来，气血上不来，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呢下焦就下肢沉重，是吧？有的说哎呀像绑沙袋一样啊，有的说像灌了铅箱子， 对， 然后特别是在上楼的时候，哎呦那非常的困难，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 如果我们把这气往上一提，怎么样？它就轻了。这个气我们说了，哎，大气下陷，中气不足，还有别的气吗？ 还有吗？ 这太多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这人不爱和人交流， 那也属于气方面的问题。 不爱和人交流，啊，什么事儿关上门自己去， 就喜欢自己琢磨， 苦思苦想。哎，遇见什么啊，在人生当中啊，或者在工作当中啊、事业当中啊、家庭啊，啊，夫妻感情等等方面。陷入了一个死角，人生的情感的死角，他老去想，想了以后会造成啊，这叫思，这叫苦思苦想啊。思对气有什么造成了最后什么状态呢？ 大家只知道这个思伤脾，那怎么又伤了气了呢？ 情志的发作都会直接就影响到气。苦思苦想，一般我们都说啊，我们讲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思伤什么呀？ 伤思伤脾啊。 耗什么呀？ 耗的是脾血。 对了，他就忽视了这个气了。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袁叔，曾经闻名上海的新闻人，究竟为何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的神秘特工？只身潜入魔窟，他究竟如何与汉奸丁默村、李士群斗智斗勇？袁叔计划泄露，公开投敌叛国当汉奸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15年与狼共舞，身份重重，他究竟是谁？档案栏目为您揭秘五重间谍袁叔。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每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从9·18事变后，这样的招待会经常是门庭冷落。这天又逢日本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日子，由于是阴雨天，来客更加稀少。然而岩井英一注意到，有个经常出席的年轻记者正坐在角落里潜心阅读一份日本杂志。此时的岩井英一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他走近一看，意外发现年轻记者手中的杂志竟是日本版的《中央公论》，禁不住和这个年轻记者攀谈起来，而这个人就是袁叔。这一次的会面是袁叔故意安排好的，从此二人成为了朋友。7·7事变爆发后，岩井英一被派到上海做驻沪副总领事，而此时的袁叔刚在戴笠的拉拢下成为国民党少将情报员。岩井知道袁叔的身份，想利用袁叔跟戴笠建立关系，伺机拉拢戴笠，而戴笠也鼓励袁叔跟岩井密切往来，以得到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就这样，袁叔成了双重间谍。 突然接到袁叔的求救电话，岩井英一果然来相救了。但此次袁叔想炸掉76号的计划，看来是彻底泄露了。袁叔明白，岩井英一虽然救了他，但他也需要给他一个理由。 在两名日本特工一左一右的保护下，袁叔来到岩井英一住处。袁叔跨进房门，只见岩井英一早已在房间内等候袁叔。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袁叔按照日本礼节深深低了低头，接着说，其实这是一场误会，军统方面认为我工作不力，要求我近期内有所表现，我就异想天开编造了一个爆破计划。您知道我是耍笔杆子的，根本不懂那一套。 后来岩井以外务省的名义向日本军部发去了一份声明， 大概是说这次76号爆炸案是一次误会。袁叔本是外务省派到国民党军统的谍报人员，为了应付戴笠才搞出这个所谓的爆破计划，其实没打算真的实施。就这样，在严谨的运作之下，袁叔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谍报人员。76号乖乖地放人了，袁叔第三次从76号魔窟全身而退。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次他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出了76号的大门，严井在上海虹口给袁叔找了一栋房子，以保护他安全为由把他软禁了起来，派了一个叫武井龙男的人日夜守护，并且把袁叔的太太马景星接来与他同住。有一天严井来找袁叔，假模假样地说，怕你闷得慌，给你找点事儿做，我这里有本小册子，大概3万字，你帮我给翻译一下，稿酬先付600元吧。在当时，60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字，按照当时上海的行情，3万字的稿子200块稿酬就不错了。严井给出600元显然是另有用意。袁叔拿过来一看，这是一本何向达夫写的东西之指标，这本书袁叔曾经读过，它其实是宣扬中国应该依附日本，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谬论的反动书籍。严井的用意很明显，等这本书出版了，上面署上袁叔的名字，他就彻底成汉奸了。 袁叔再次陷入了危机，他该怎么办呢？戴笠是指望不上了，此时又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必须要见到这个人。于是他和妻子马景星实施了一个计划，给他的看守武井龙男来了个调虎离山。 次日一早，袁叔便因头疼起不了床，到了中午也不见好。此时袁叔的夫人马景星开始向武井龙男抱怨，好不容易托人买了戏票，偏偏老袁生了病。于是他想请武井龙男陪他们母女去看戏，顺便提供保护。这个武井龙男看袁叔也有些看烦了，这回有看戏的机会，也打算开个小差，又看见袁叔确实头痛的饭都没吃，谅他也没力气跑出去，立即愉快地表示同意。 把武井龙男支走后，袁叔的头疼马上就好了。不久，袁叔的寓所来了一个神秘的男人，这个人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礼帽，戴一副金丝眼镜，样子十分的斯文。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上海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潘汉年。袁叔在危难时刻为什么会找到共产党？他跟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袁叔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时间还得倒回到1931年。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午，位于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这家咖啡店非常安静，除了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潘汉年，另一个是他的助手。不一会儿，袁叔走进咖啡店，落座寒暄过后，潘汉年开门见山地对袁叔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但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 从潘汉年说完这句话以后，袁叔就开始了长达15年的伪装生活，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先后打入了国民党军统，结识岩井英一，担任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都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的。身为上海新闻界的一颗新星，却公开投敌，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潘汉年所说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央保卫机关 中共中央特科。咖啡厅里的潘汉年刚刚奉组织命令进入中央特科，他直接负责领导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和反间谍等工作。 1931年4月24日，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特科许多骨干人物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相继转入苏区。潘汉年必须开辟新的途径，重新建立情报关系网，所以他正多方面物色情报工作人才。可权衡再三，潘汉年最终却选中了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袁书。 袁书，上海新闻界的一颗新星，他创办了一份名叫《文艺新闻》的四开周刊小报，并亲自担任主编。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而期间对袁书个人政治生命与文艺新闻影响最大的是对左联五烈士的报道。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情况。同年3月，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受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书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16日首刊，到1932年6月20日停刊，一共存在了1年03个月，共刊60期。经过多方查找，我们找到了这份1960年1月根据原刊影印的《文艺新闻》的核钉版。我们在《文艺新闻》核钉本中找出了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相关报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月30日，袁书在《文艺新闻》第三期头版的醒目位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的读者来信，内容为查询柔石等五位作家下落，署名蓝布。报纸一经刊发，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引起各界对五位作家命运的关注。接着4月13日，袁书在《文艺新闻》第五期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样两封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蜀侠；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晨，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随后4月20日第六期上，袁书又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他们被害的态度。其实这些读者来信都是冯雪峰写好寄到报社的，所谓的读者诸如蓝布、朱霞、海晨等都只不过是化名而已，信封上也没有寄信人的真实地址，归根到底只是一出一明一暗的双簧戏。左联五烈士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也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书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结识了冯雪峰、夏衍、茅盾、娄士仪等人。经过冯雪峰的介绍，袁书也得到了正在物色情报人员的潘汉年的赏识。不久之后，潘汉年便接纳袁书成为一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近10年的时间里，袁书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潜伏任务。袁书对潘汉年是完全信任与充满敬佩的。这次岩井英一让他公开当汉奸， 他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求助潘寒。 袁叔当时已经很久没和潘寒年见面了，潘寒年静静地听着袁叔的汇报，袁叔充满希望地等待他拿出一条妙计。没想到潘寒年开口就说，我看这是个机会，向敌人营垒渗透，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在潘寒年的建议之下，一个更为深层次也更为危险的潜伏计划开始了。 面对岩井英一，袁叔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1931年11月，在上海、东京各大报刊同时刊登了一篇洋洋万言的署名文章《兴亚建国论》。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1939年11月单册出版的《兴亚建国论》一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兴亚建国论》，严君光著。标题中“兴亚建国”又是什么意思呢？文章中强调，中国如果要强大，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要反对西方，就要振兴东亚，就必须实行中日联合亲善。这相对比汪精卫一派，中国如果抗日，必然会灭亡，所以要彻底实行中日亲善的论调，更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而署名的严君光就是袁叔，他的这个《兴亚建国论》让严井很受用。就这样，袁叔用这篇文章骗取了严井的信任，为他以后做的很多事情埋下了伏笔。《兴亚建国论》发表后，严井英一又扶持袁叔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牵制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叔负责严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在袁叔的具体操作下，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建国本部20万元军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袁叔利用这里的工作之便，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也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福木与袁叔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叔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寒年，潘寒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兴亚建国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 经过协商，日本军方同意解散兴亚建国同盟，但条件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袁叔要加入汪伪政权担任要职。汪精卫同意了日本人的条件。打入汪伪政权后，袁叔先后担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在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职务期间，他把日本人清乡的很多情报传递给新四军，让新四军避免了很多损失。15年与狼共舞，身份重重，他究竟是谁？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戴笠亲自任命抗战有功人员袁叔为调查统计局第3站站长，授予 中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袁术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毫不动心，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解放区，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秘密情报生涯。直到第二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了袁术回到解放区的消息，戴笠不由得勃然大怒，抗战有功人员立即变成了共党间谍。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就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 明楼是汪伪政府要员，代号毒蛇的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一员。 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你不要拿这种眼光看我。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的毒蛇，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 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你别说话，你是新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 是。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是。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是。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是。 是什么事？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我还是你大哥。 多重身份并于一身，堪称传奇。 在间谍圈里，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都颇为常见，而袁术除了最真实身份中共特别党员外，他还是日方严谨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府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而在五重间谍传奇的背后，更多的是世人乃至亲朋好友的误解，这是袁术心中最不可辩解的痛。 在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袁术奉上级命令撤退至解放区，随后被派至大连创办海燕报。由于其身份的复杂性，认识他的人太多，此后袁术再也没有回到隐蔽战线，只是平淡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1987年11月26日，袁术走完了自己76岁的人生，豪情自负忘生死，毁于一生甘自修，这是袁术为自己写下的总结。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